欢迎好吧，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是阿兵来代班，我们要带您来看哈，这个政府快马加鞭哈，虽然呢北北基桃民进党全部落选，但是北北基桃落选者当初提出的好的政见，也在现在拍板定案，决定推出了。好，这是好事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说了，好的政策获得朝野支持是一件好事。陈时中是台北市长的落选人，他说人民得利就好啊，国民党究竟怎么一回事？马上收割哦，这耳朵中共呢？中共咧割韭菜，你割个盖厉害，国民党没咧输哦，马上收割哦，这我们北北基桃我们太努力了，我们的四个政首长推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要帮助人民。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孟公把郎何伯文就爆炸了。何伯文到底为什么爆炸？当初民进党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选举的时间，国民党是在那港不溜啊那港糟蹋的哈，他是点滴在心头。等一下，他要告诉我们整个过程，他的点滴在心头，什么事情你不收割，你收割这一条，那何伯文的不都过关了哈？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就有人在说，民进党虽然落选，功德这和别人也不要紧，只要人民好就好哈。但是谢国梁的讲啊哈。怎么我们基隆市都没有被沟通，在状况之外，基隆市希望这1200块的月票中央要全额补助，有没有可能哈？那么当然这时候呢，这个基隆市的市议员就要问了，这个市长，你的 GoCoLo 政见没有彻底的这个实现，怎么可以在批评怀疑中央的这个新政策呢？到底 GoGoLo 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市民有没有可能骑得到？等一下也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另一方面来看一下蛋到底有没有问题？蛋到底是缺蛋、缺便宜的蛋，还是真的就是没有蛋？日本也出现了这个蛋荒，但是日本人国民是怎么看待的？等一下带您来了解一下。郭台铭针对蛋的事情是大炮轰，今天马上肯定陈吉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要带您来看看哈，美国宣布要在台湾驻军多达4倍之多，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台美之间在军事合作方面是不是更加的紧密？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我们来看的是呢，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可能真的在卸任之前访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已经是史无前例的进入到了这个核心地带，美国的核心地带。过去呢是在某一个这个县道之外的摩阿多里比亚，这次突破了。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可能再突破？好，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讨论一下。现在介绍委员来宾，首先介绍的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介绍我们政治系教授范世明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资深媒体黄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时事评论员吴朗东。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这个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慧敏大家平安。 好，再介绍是台湾接近台北市的党部主委吴兴岱。 慧敏好，大家好。 好，吴医师好哈。来，我们先来看看这段 VCR， 国民党干嘛那么急着收割是怎么一回事哈？来看 VCR。 客运业者上台领奖，和蒋湾一起笑得很开心。针对行政院提出的1200月票方案，台北市目标7月要启动。不过1200月票政见一开始可是他们提出， 每月1200。 北北基桃我都行。 去年九合一大选，绿营北北基桃四位首长候选人提出交通联合政见，蓝营冷嘲热讽，没少过。 民进党的1200的月票就是骗票。画虎蓝 这个政策端得非常的仓促，没有协调好。 蓝营县市长选前狂轰1200月票，如今中央持续推动扩大补助，蓝营首长却通通改口。 乐见，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希望没有推出120月票， 希望说中央好人做到底，能够全额的负担，希望交通部能够多跟我们沟通， 中央的办法尽快的公布。 国民党更直接在脸书贴出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政、谢国梁合照，还发文写到北北基桃县市首长兑现月票承诺， 跳出来喊说这个政见是国民党提出的，争功诿过。 好的政策能够被朝野呢一致的支持呢，是一件好事。 但蓝营选前选后急转弯态度，也在选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不管政治的操作怎么样哈，喝康先后大概来了解，有可能从七月开始哦，月票1200块钱什么意思？30天之内无限次的哈，你可以在北北基桃生活圈之内哈， 不管你要坐公车啦、客运的啦、捷运啦、台铁啦，哈，还有呢那个公共自行车都可以，1200块钱吃到饱。那么你也说这样北基头是人，咱中南部边缘感觉不是人呢，也是有，但是、哦、这个目前是南高屏地区、哦、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中彰投苗地区会考虑到的是都市内的通勤月票或者是跨县市的通勤月票比较俗淡薄啊，因为台北市本来的这个台北北基头北台湾的它古雅、哦、定价是在1000元之内，嗯，细节、哦、就是还要再更落实，但是国民党哎。卡丘叫你妹，马上说2022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率先提出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月票方案，是他们率先提出，你们民进党后知后觉，结果现在你还敢骂民进党骂国民党，所以你听了很生气哦，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 这个其实看到这项政策能够推动上路，我内心还是感到非常欣慰了齁。那只是说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要厘清它的真正事实的真相跟原委。事实上当时这个所谓的1200块北北基桃的月票，因为当时林佳龙在参选新北市长的时候，我刚好是执行总干事，这里面所有的政策讨论跟所有的这个运作我们参与在其中，我们非常清楚。因为林佳龙他所要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首都圈的概念，嗯，这个首都圈是涵盖就是北北基桃这样的概念。那所以他觉得说如何能够整合在这里面的这个公车、捷运，包括这个脚踏车、自行车等等，好，如果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能够成为一个大众捷运的这样的一个路网，再配合提高人民的这个搭乘大众捷运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第一个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碳啊，然后可以达到这个减低这个大家开私用轿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拥塞。所以当时我们是极力推动，那推动过程中包括裁员，包括一些政策的横向沟通，事实上都做好非常缜密的一个联系。所以第一个裁员没有问题，第二个各县市如果能够一起试用的话，这个系统的整合也都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当时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当时就很负责任的把这个政策非常清楚的说明，同时开了一个记者会，包括林佳龙部长这个陈时中部长，还有这个郑运鹏立委跟蔡世英立委，刚好是北北基桃当时4位候选人，我们很这个非常负责任的把这个政策公布。结果你知道吗？就是 KMT 的文宣，他说执政6年不做，选前狂开空头支票，预算从哪来？ 对， 我觉得这是 他跟公民全民买单。 他全民买单哈、啊！当时你知道我们真的是炸锅，为什么？第一时间，其实我们包括他们就是蒙住眼睛、捂住耳朵，他们不愿意听。我们包括裁员、中央补助，还有各县市的系统如何整合，我们其实都很负责任的谈到哦。嗯、结果这个才刚讲完，记者会刚讲完，后立刻说。骗票啦，这个买票啦，这个选前乱开支票、空头支票，反正各种批评就一大堆。结果我们真的觉得， 我好你看一下好不好？好，这是不是黑白讲的啦？哈，这是去年11月15号，国民党说1200块的月票政策叫做骗选票。哈，这是去年选举时的报道。去年11月15号一样哈，这个月票叫做请鬼拿药单，好，民进党反轰施政无力，然后一个对比这一张，左边叫做全民买单，右边叫做来喽， 来了来了来了，他说北北基桃1200元月票来了，然后这个北北基桃 是 笑开怀，这是他们当选的，但他们当选我们也都祝福了， 今天马上贴出来的， 对， 你看看、 但是今天立刻哈、你看他们这个，好歹你也说一下说感谢一下，就是说啊。这个林佳龙部长或者是当时齁、哦、我们这个做一个协调，然后今天中央、你看我们中央政府的态度真的是为人民哦。 真的。 不会说因为说这戏也不酸掉，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就不推动噢、这个功劳会做给这个市长，没有。我觉得中央政府执政、民进党执政的格局就是这样。就是说虽然我们这四个首长没有当选，但是对人民有利，当时我们规划政策我们照样把它推动、照样落实。那我是觉得说这四位首长齁、没有错，他们当选我们也恭喜他。那他今天要抢这个政绩，我觉得退一万步讲也无所谓。但是好歹你感谢一下中央，感谢一下说啊、当时其实也包括林佳龙部长等等这些人也都共同努力来推动。我觉得这样大家心里会舒服一点嘛。结果不是，当时把我们骂得一文不值，现在第一时间又抢功。我坦白说，这看在人民的眼里哦，我觉得恐怕觉得不是很公平。 他们应该在下面写说来了。 鬼开的药单我买单。 没有，谢国良没有要买单。谢国良说，哎，要求中央全额补助票价。我们来看一下格局啦，哈，这个哎，陈时中现在在做什么哈？进前这么闲哈，连困都没时间哈，现在是不是？哎，半退休了哈，他笑起来，哎，当初是我们提出来的啦，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人民得利就好。好，我们曾经人说好的政策获得朝野支持是好事，黄创下。蓝蓝绿绿，来来去去，今嘛收割割韭菜，是咪看阿公阿二二个才彻底。 其实不是，本来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割到尾哦，嗯， 确实也 是政治上的一个常态啦。嗯，但是有时候割到尾是要厚道一点，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嗯，你割到尾哦，割到了变成是好像就完全是你哦，人民心中会看在眼里啦。嗯，然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国民党呢，其实给一点 favor。其实对他们会比较好，不然你这样去割到尾。不过另外一件事情，坦白讲了，他们这也是蛮是习惯的嘛。嗯，我相信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朱立伦最有感觉的啦。嗯哼，为什么？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新北市目前所捡的菜都是朱立伦时候处理的。但是有人就是会习惯 嘛。你真的是很帮朱立伦哎、欸， 不是， 你真的很帮他哎、欸。 我是因为现在国民党在抢公共厕所的所长嘛。对，蔡正元讲说国民党都已经变公共厕所了嘛，所以 这个所长我觉得朱立伦要给你一个匾额，惠我良多、欸。 所以其实不是，我是讲实话，这件事情坦白讲就是 就事论事啦， 就事论事，老百姓心中也有个底。但是你割到尾，割到啊，完全的不厚道。那不厚道，那个东西其实大家在心里也算。可是这里面有个最严重的状况是。国民党是要搞清楚，你已经执政了、你已经得到了那个位置了，所以接下来再有东西的时候，你无从推卸。所以现在其实这个问题，那至于谢国良的状况是这样子，坦白讲了，我们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地方上财力可以负担的，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标准，都有一个规则，最高17%。那我相信，其实像这几个大都会，台北、桃园，他们应该可以承担。那如果苗整个基隆是不是要纳入？因为其实像基隆的生活圈跟整个大台北是几乎在一致的。嗯。然后基隆的人力是不是有问题？其实谢国良可以好好讲，不要用喊话。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有规则，都可以处理，不要那个时候做政治攻防，因为其实对老百姓都好。大家都喜欢，那不需要来割到尾，或是还要在那边蹭声量，因为到时候一样的是，因为你现在执政，反作用力。都会回到执政者的身上。 好，这个政策之余呢，就很多人开始在问了嘛。好，那谢国良，你之前不是说小爱爸爸就任后要免费提供就业青年 GoGo 楼电动机车挂号同等级哈，公益回馈4小时哈，希望呢把基隆打造成最有爱的城市，听起来感觉是蛮好的。但现在问题是说 GoGo 楼是不是较贵啊 ？GoGo 楼几台是偌济嘿？ 6、7万要哦。 对， 6、7万。 要问年轻人 要补助了。 要问年轻人，要问年轻人。 我就有一台 GoGo 楼，我当初3年前我买的时候是如果扣掉补助就应该算是5万7、5万8。 5万7啊，现在换4万元等级了嘛哈。那我是听谢国良说过了，他说呢，他就是认识一些厂商嘛。那就好比说你买 GoGo 啦品牌各方面等等是这个价钱，但是如果是同等级的，其实好、哦、再量大一点什么的，有机会是4万元买得到，但是一样是电动机车，为什么这样大家要说它跳票啦、哦、那民众说这叫做鲍鱼换青菜啦、哦、那么林佑昌、哦、就说选举的承诺应该要兑现啦、哦、那么当然议员一定是炮声隆隆，我想请教一下新代年轻人对于今天这个政策政见是不是跳票，政见是不是讲了红酸，有了结果之后要被收割，是什么看法？哇， 其实不只是年轻人啊，我举一个最，因为刚刚国民党选前跟选后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说哇，或许里面的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见解嘛。我讲同一个人讲的齁，张善政在去年11月14号直接讲了，他说这个月票政策要中央政府买单，他认为民进党的政策规划只是选举前的空头支票。他去年11月的时候直接讲了这句话，结果哇真香啊但是马上月票一出来、哦、马上做了一个梗图说哇是我争取的齁、哦、对啊、善政桃园善政。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哀伤的事情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台湾政治民主悲哀的地方，就是 政党政治里本来应该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嘛，可是为什么变成在野党好像无止境的要攻击执政党？执政党做什么事情，不论是对人民好或是不好，在野党总是先骂再说。然后我不知道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到底是不要脸，还是觉得他的支持者都是金鱼，就是七秒钟就会忘记了？明明选前才不到三个月讲过的事情，选后马上换了一个态度，他的支持者也都接受呢。所以这样证明是说，台湾的选民某一种程度已经被中国国民党圈养成说讲什么话他们都买单，还是说台湾的选民已经开始慢慢的不信任这些政党提出来的一些政见？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次民进党中央这个做法非常好，因为虽然北北基桃的市长候选人后来没有选上，可是中央把一开始一直要规划的政策还是做出来，然后让人民有感，让大家感觉得到。可是我觉得接下来比较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去推广的是说，不要让国民党把这个政绩收割掉了，我们要多多去宣传说这个其实是选前民进党中央政府就承诺的一个政策。 为什么会张上正讲，这是我们去年在选举的时候1280，我告诉大家我讲了三四个月，当时我在宣讲的时候，我们就主要的政见狂打1280。你可以说张善政你在加码飙车啊，政府推1200，然后1200你就推1280。张善政只有一个没讲，就是国道客运。可是你看到这个张善政那时候开记者会，这边讲的所谓的1280月票，他已经讲的基。 啊，你们桃园市议员有没有批评1200的政策啦？ 我们没有批评1200啊，120，我叫1280，我说我至少 1200桃园的市议员 在宣传 参选人没跟他撒回呢。 我们在宣传1280的时候，怎么会讲说1200不好或怎么样？我就是你可以说加码了，飙车啦。我们就是多喊了80块1280，所以当时我们在底下，我在底下喊。 所以你们1280可以免费做什么？ 我们当时喊的1280是只有机捷、捷运、台铁跟国道客运公车。 会不会你们的选民跟 那个自行车，我们自己再另外提的幸福30公 里。会不会是你们的选民跟自行车真的误以为这整个方案就是 民进党？ 那时候很多人就讲说，我也有听到批评，民进党喊1200，你就喊1280，我们有听到有人嘲讽我们加码，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选举政见大家都会开，你说乱开支票也好，我们也有开啊。那当然现在政府做中央执政权在政府的， 你要不要给民进党政府一个肯定？ 我觉得 OK 啊， 我就问你一句就好了啦， 不管1200、1280，只要有做，我觉得 OK。只要有做就很好啊， 人民得利就好。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不是只有说张善政选前没有提，国民党没有提，然后好像现在在收着。我讲了三四个月，讲1280，我讲到口干舌燥，我这讲到喉咙哑。我过去四个月是活在 那你们桃园市议员参选人到底有没有批评啊？有嘛？ 我们在忙着选举，我不知道是谁有批评、啊。 而且张善政应该要把空头支票这四个字收回 来。他没有开空头支票、啊。 我跟你讲，我不点名啊，我不想让他太红啦哈。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蛋的事情哈。这个蛋，台湾到底有没有缺蛋？这个王宏威说，这不是天灾，这叫做人祸。哎，有这么严重吗？郭台铭今天为什么要肯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呢？我们来看 VCR。 国内缺蛋问题，郭台铭很关注，还怒批蛋价上涨有如亲门踏户。不过有林农场的鸡蛋卖的却是这个价。一盒12颗228元，平均下来要价19元一颗，不止比一般民众吃的蛋足足贵上100多块，再比一比一旁的土鸡蛋、无毒放牧蛋也还是贵很多。一盒228块的鸡蛋，民众吃过吗？ 太贵了啦，200多块啊！你说这样一盒哦？ 对， 不可能，我不会去买。 这个6块多的都没了。我不得不去买10块的，那等到10块没了，我才会去买这些的。 郭董第一时间也在脸书有感而发，说吃颗蛋原本是老百姓在餐桌上的小确幸，万物皆涨，要寿星阶级情何以堪？但是自家的蛋价不亲民，也没因此调降，这番说法民众不买单。 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就不要讲。那我觉得说，啊，你这样讲了，然后就等于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就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为鸡蛋问题向人民致歉后，郭台铭又再发文，态度转变，夸陈吉仲解决燃眉之急，正是自己所说的要解决问题，也引来立委很酸，要郭台铭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也许只是高价的鸡蛋摆在市面上你来贩售，但是一般的民众他是不是想要去购买？那么身为一个生产者，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不如要不要考虑让鸡蛋降价？ 农产价格高低有供需成本考量，这样缓解蛋荒解决问题恐怕都不是用说的这么简单。 好，来看好这个农委会很快的就宣布了这个进口500万颗澳洲来的鸡蛋了哈。那么主要这次全球禽流感的影响，所以呢其实美国、日本鸡蛋其实也都不够用哈。那么郭台铭蛮有弹性的哈，之前为了蛋痛骂执政党， 党哈，结果现在说好可以行动内阁苦民所苦，蛋荒问题果决行动哈，为什么突然这样来肯定哦？不知道陈其贞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啦哈？但是我觉得郭台铭这个至少展现了一个态度，你做得好我肯定你，你做得不好我批评你哈。他说呢，不要解释问题，要解决问题，哎，这就是一个 CEO。如果说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 CEO， 想要来执政的话哈，就是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就事论事的一个状况嘛。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哈，这个林楚英委员就说啊，你也给人嘛，不是讲买无啊，只是讲要看口袋深不深，口袋够深就没有所谓蛋荒的问题哈。来看一下日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啦哈。日本因为已经禽流感的关系杀了1500万只鸡了。好，这是超过2020年的禽流感987万只。好，能源啦，谷物啦，现在饲料真的很贵。你买一条蝶，像蝶越南哈，你养鸡饲料的成本跟卖一颗蛋的价钱其实是不合的哈。那么台湾蛋价是涨蛮多的了哈。这个是，所以呢，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不少店家用蛋的菜单啊，甚至是中小蛋糕店啊，其实是直接就是取消或关门了哈。日本的农水大臣叫做野村哲郎懊恼地说，原本说过到今年一月禽流感会稍微平息哈，蛋价也会跟着下降，我完全搞错了，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好，有人说这是异类的忏悔。农水省对蛋荒说哈，海外的候鸟飞返北方，三到五月还得加强警戒。换句话说，禽流感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控制好齁。能不能五月就平息，现在没有办法论断。他讲这种话，我不知道在台湾齁，如果是在野党会怎么批评啦。不论如何，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不论如何，刘立儿他是说齁，日本的业者啊或吃不起蛋的消费者可以理解，这是禽流感问题平息了齁，就可以就解决了。没有人会怪罪政府或自民党的齁，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包票觉得自己可以解决的。好，这个刘立友就说，郭董，我的说明如上，不知道你是否懂了呢？朗东，为什么这个郭台铭态度蛮快变化的？ 对啊，因为他12月21号的时候不是就是批评说什么庙堂之上朽木为官嘛，那篇帖文获得将近13万个赞，郭台铭就误以为是说哇，我获得这个网络人气，圣诞快乐是1.8万， 只剩1.8万， 就是大概是7分。 真的好，郭民众糟蹋，他起码人气越来越掉啦。 对对，因为郭台铭误判了一件事情， 他糟蹋了呀。 他在骂民进党说朽木为官的这个时候呢，他误以为蓝营都会拿教职让他去选总统，没想到蓝营只觉得是说哦，你当党外人士去骂民进党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进来我们这边选总统啊，那是不行的哇！整个中资集团给他砰砰砰砰这样轰下去之后，现在蓝营的都很讨厌他，说他是公共厕所，不是要来又来嘛啊！那他要想抢这个所长哦，恐怕也是抢不到。于是他就想到一招，他在12月21号才发这篇文，想说啊，那我就来跟蓝营一起去骂呢这个民进党这个缺蛋的这个问题，骂一骂的话，看看是不是对我的人气有帮助，对于我争取披蓝袍全中都有帮助。但那蛋的数量是这样啊，需求量大概是12万箱，一箱200颗，就是2400万颗，这个是目前的需求量。实际的量是11.2万箱，所以落差的数量不大，也就是事实上数量没有缺，可是在金额上面确实涨蛮多的。从2021年哦，2021年呢到在这边哦，现在我们2023年2月的时候到这边，也涨幅的话也有60-70%，跟欧美涨60-70%。数量是差不多，所以价格确实有变贵。我买这一盒是99块钱，然后也有比较便宜的80几块，有100块，确实是比大概1年半前贵了，这是事实。但是在缺蛋的部分，确实不缺。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是最贵的蛋啊，这个永宁农场的郭董的蛋228块，所以郭董失算的点，除了误以为国民党现在会挺他之外，另外一点是说，很多人支持他呢，是因为觉得，过去鸿海永宁有捐疫苗嘛，那他这次要捐蛋啊，他怎么没有捐蛋，只是花脸书谈话？而且呢，他这一批大家发现说，他自己卖的蛋，价钱还那么高的这个时候，所以其实郭董发现啊，打这个效果不好，他要赶快的逃回去呢，逃好去中间摇摆的路线，所以就是所谓的见好就收，弃械投降，也可以说呢，是说民兵鸣鼓收兵了。 就是他借由呢，就说啊，这个其实行动内阁苦民所苦，希望赶快从一个错误的战场当中脱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显得是说，郭董目前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啊。哎、欸，老师，我先让你看一下哈，我让人家评论这件事情了哈、嗯。王宏威说哈，缺蛋的原因是不是天灾是人祸？好，刚刚我们看到日本人的看法就是说啊，就禽流感哈，扑杀了那么多只鸡。那王宏威是为什么呢？他先做政治性的批评，就是说哈，缺蛋问题很严重。民进党的车力又大举出征，要人民晋升，不准说缺蛋，否则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说这种护航真是太恶心了，反而引发民怨。另外他讲到说，国内鸡蛋少了900万颗，农委会没有任何备用进口计划。我想请问，一个月少了900万颗鸡蛋，台湾会不缺蛋吗？ 我是觉得王宏威当然啊，他不想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那个寿命最短的立委。啊，所以当然必须要，因为他明年1月要改选了，因为他现在一定要找议题来蹭嘛，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啦、嗯。但是很多东西就是说，你打过头的话，好，我们说打得适当 OK， 打过头的话可能才能反效果啦。郭台铭在前三天，哇，说台湾这个没有蛋啊，说是什么黑暗地狱，哎，什么三天后之后赶快又称赞陈吉仲，陈吉仲今天一定背脊发凉哎、欸，晚上睡不？你到底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要称赞我，还是背后笑里藏刀？ 我每个关系关系， 对啊对啊，好奇怪啊！整个转变，还说这个、我们现在那个这个啊，农委会果决的行动啊，做称赞，为什么这样子摇来摆去？今天郭董没有一个核心价值，他就变成说随风所而动啊，风往这边吹啊，他觉得对他有利，他就往这边走；风不对，对他不利，他要改变方向。我觉得这就表示。当然也有人说他是不是为了要，因为他这样讲，这个变成国民党炸锅了嘛？国民党说你这怎么肯定民进党呢？难道你现在是想要去吸引绿营的选票吗？我觉得太多的政治算计，只会让大家觉得前年那个买 BNT 的郭董已经不在了。 你觉得他一直在被消自己消耗自己当中？ 对，没有错。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哈，其实。面对这种资讯泛滥的时代，舆论到底可不可以被操控？当然你会觉得说，诶，人民心里有一把尺啊，你事情不要操作过度啊。可是会不会抓着那一点点的真相，然后把它扩大解读之后，真的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比如说蔡正元那个毁灭台湾论，诶，那个在外交部谣言澄清之前，整个深蓝的疯传呢，这全部深蓝都性感很要啪啪啪呢、啊别人有的传头啊，我说那有可怜，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果然隔天外交部就予以这个事实真相的澄清了齁。所以这时候要有判断的能力。你看哦，这个 PTT 的创始人杜义景他说，为什么一直在炒作缺蛋的话题，他抓一抓齁，他说 AI 一抓就发现说有208个 PTT 的账号都在做缺蛋议题的协同行为。好，那他就是讲到这样子嘛，结果马上就有人说，诶，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中共的协力者，这跟阿狗有什么关系哦？就出现很多政治上的东西。刘彩薇国民党的新科技议员就说，真的齁，抱怨缺蛋就会被侧翼攻击，真是最荒谬的风景。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市政府地下室便利商店就没蛋了嘛，扛扛扛嘛，啊确实有一些地方没有买到蛋，这属性齁，爱显灵。但是诶，这个朗东，你是不是给我们看了一个照片？这个女生从日本来的女优，总不是蓝的绿的的支持者了吧？一进在日本的一大堆人啊！ 对啊，这个桃乃木香奈， 在刚攻击特意， 我也是他的粉丝啦。对啊，但他是跑到台湾那边宣传嘛，那就有 在民进党会特意吗？ 因为台湾的超商有卖茶叶，那是台湾的特色。所以他只是单纯看到茶叶蛋很兴奋，说这台湾的超商感觉到来到台湾就放这个照片，那、里面满坑满谷的全部都是蛋啊！ 是因为女优来了把蛋补满吗？ 也没有啊，就是说蛋有些地方确实是少了一点，大概全台湾少了 10%， 可是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蛋的消耗量来讲，其实缺蛋的状况没有到非常的严重。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刚讲另外的图片，刚刚杜义景的讲的这个是这样，他去说这2008个协同账号是说。在有一篇文章呢，说超商缺蛋，这不是事实啊。超商缺蛋底下呢，就一堆人在贴文，然后在骂执政党啊等等。发现最有趣的事情是说，他们礼拜四跟礼拜五都休息啊，你看颜色特别浅，就是没有在上班，没有在推文。 然后呢，从礼拜天 为什么不能轮班呢？ 从礼拜天攻击到礼拜三，然后到礼拜六，因为他们要有个集团性的一起去推文嘛，或者一起虚文嘛，所以说要有集团行为。那你看这边特别颜色非常的深，而且还集中在早上八点哦，跟那下午五点之间，作息非常的正常啦。这为什么不合理？是说一般人上网的时间是下班之后去上网，他不会刚好完全跟上班时间重叠在上网，除非你是职业上网的网军。那因此这208他没有说是中国来的，他只有说确实是有网络的一些协同的一些集团在做这样的舆论操作，而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缺蛋的问题，我觉得是有被过度妖魔化而且被过度扩大的这个状况。 就是他为什么会被炒作成这么大？显然是有协力集团在运作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要打击执政党。 对，那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像农委会昨天已经出来开记者会去说明了嘛，相关的事情如果能更快去做澄清的话，才能避免这样子的一种协团的认知作战。 所以把这个话题就是在野党会有得利吗？ 非常有效。 而且老是说什么我说缺蛋我就会被侧翼攻击，有吗？ 对啊，其实现在我们最担心的资讯战的部分齁，倒不是他说攻击民进党不好或怎么样，其实我们很怕的是很多的资讯战会撕裂社会。撕裂社会为什么？因为你看缺蛋，虽然不是真的每个人都买得到，买不到，但是一定会有买得到的人跟买不到的人。那些少数买不到的人，如果一开始就被假设他是有政治立场的，然后去攻击你说，哦，我就买得到，为什么你买不到？你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或是假讯息？那这样子很容易就会让比较中立、真的买不到蛋的人觉得说，哦，为什么这种民进党支持者都这样攻击我？所以其实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回应，你看哦。这就是假账号被揭穿的一个现场画面啊，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就是买不到嘛，然后结果我看到有一个真实的账号跑去说我太太在全联工作，那因为有些人会买很多次，所以全联他不会一次把所有的蛋都放到架上，他会先放到仓库里面，一天上架两三次，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求你可以问店长嘛。那个假账号又继续说我每天都有问啊，我真的买不到，台湾真的缺蛋。好，那个人又再问了说换一家真的有的，那个人说反正就是没有，然后这个人又很诚恳继续跟他说，他说哦，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还是你跟我说你住在哪里，我帮你找找看，附近一定有。哇，那个假账号就掰不下去了，然后最后就说好啦，其实算了算了，我自己想办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说假讯息的澄清，其实他必须要用一个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说非黑即白的方式一直去攻击才会有效。但我这边想要呼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一次国民党一直以来攻击执政党，不管是蛋啊，像最早以前的口罩齁，甚至是卫生纸这些东西齁，造成大家疯抢，其实这是一个很一贯的套路。可是这次有一点比较不同，我比较担心的是这次国台办开始跟国民党去做一个应和了，开始从一些民生的议题，从一些经济的议题去扰乱台湾的整个资讯。所以我觉得选民在针对这些的议题去看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要把它当成很简单的蓝绿之争或者是黑白的针对，其实要从更大一点的角度去看，有可能是中共跟国民党这边合作的这个资讯战攻击。 所以你这个论点是不是就是我只要讲缺蛋我就会落入我是一个中共同路人？ 对，如果 你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缺蛋的人马上就被所有人攻击说诶，为什么你缺蛋，你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去攻击他，之后他就达到他的效果了。因为整个台湾的社会是被撕裂的，那就算真的十个账号说缺蛋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买不到蛋的人好了，那个人也会被攻击到，从此就对这个阵营失去信心。 好，其实民进党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掌握资源有权力做事，所以被骂要当作应该，但是骂完之后齁，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赶紧补上，所以郭台铭才会说好，你补上你有做你解决问题了，那我就给你肯定嘛。齁，好，再来看一下林明珍这个选举很关键耶，林明珍如果再选上国民党再下一层，就像你刚刚形容的，我九合一大选料中共终于又把我当成一个党来看了，齁，不是来要饭的齁，来要好处的。那么南投再下一层是不是整个氛围会更奇怪更奇妙，民进党再输下去会不会输到脱裤子？我们来看 VCR。 国民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珍24号现身地院，一旁陪同的律师手拿诉状，要状告民进党南投县议员沈素珍。 只要他是一直在说谎，那么我买这栋房子是2300万，啊，实价登录都是这样事实的。他一直要硬凹。 面对林明珍大动作提告，沈素珍也出面反击。 豪宅上面的金额，无论是你的自备款、头期款、贷款金额，一栋两栋还是几栋， 这些东西我们提出质疑是有凭有据的。 绿营也拿出资料质疑，林明哲任内除了去中国次数高达84次，还有到其他欧美、日本等国家考察，总出国次数共有133次， 横跨澳洲、亚洲还有美洲，花费数千万元的公帑， 包括你的所有出国的考察报告、电子的全文，全部都是乱码。 民进党甚至指出，到县府网站要查询出国考察报告却是乱码，莫非隐瞒？实测县府官网考察报告点开通通变乱码，县府则解释是系统突然坏掉。 至于今天为什么出现乱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再请电脑厂商来查明清楚。 紧急修复后系统恢复正常，显示林明哲2019年赴中国考察报告，其中太太也自费前往，除了与地方官员、民间团体会面外，也参访当地景点，眺望长江，与当地市长大啖砂锅鱼头。 我们县政府每年也都有编的出国的经费，这是合法的。 林明真强调，出国考察都合法编列预算，经议会同意，都是为了推广南投。有时候是县府人员前往，他没亲自去。不过县府人员包含他总共出国100多次的频繁，和实际绩效之间的关联，见仁见智。 好，这个林明真决定要提告哈，他意图使人不当选。但是呢，民进党的副秘书长黄建佳就说了哈，你一提告更显得你颠三倒四啊。为什么？黄建佳的说法是说，去年你说豪宅造价总造价没有超过1500万，今年又说这栋豪宅是2300万，为什么前后价差达到800万？会不会下次又不一样的金额呢？哈，为什么前后不一？民进党提出质疑。造价的部分，林明真说每坪造价7万，结果地政部的地籍系统豪宅，豪宅光是土地价格一坪就超过9万了，一坪超过9万怎么可能造价7万？ 对， 没可能嘛，哈，只有比土地更加贵塌起哩，因为你有地无厝，你要开钱去起呀，对不对？好，那我可能变较少，所以黄建佳也问说，一坪到底7万还是9万，说清楚。林华公因囝哈林如宾哈，这个无给职特助3年，没有领薪水。可以贷1500万贷得下来，怎么贷下来的也教教我们年轻人吧。所以这一告下去，到底能够阻止人家去检视他，还是说更显得颠三倒四？ 其实我觉得林明真这个告下去也不见得是坏事，这告下去之后很多事情就是要求在庭上提供，他全部要提供。事实上林明真这件事情，我认为他现在是这样，因为在选举期间他就是觉得就是说以送止棒啊，就是说我就告你哦，告你啊！这件事好像做一个交代，表示哎，我不是没有动作，我有动作。可是事实上，他这个动作是心虚的。第一个，在选举期间检验你的候选人的财产身家，这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尤其你是刚卸任的县长，他这个豪宅建设的问题，我觉得林明真要讲清楚了。第一个，你跟这个建商到底是什么关系啦？就是你到目前都没有讲清楚。第二个，这个建商哦。购地代建，他购地然后说这个请建商来代建，请问这是谁提出的要求？是你林明真主动提出的还是这个建商主动提出的啊？当时的协议是如何？另外当时这个购地代建你真正的价款是多少？是1500万还是2300万？我跟大家讲哦， 一千万公2300万啊， 购物那你提出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啊，这个都查得到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让你打马虎眼的。他今天要求这个提告，我跟大家讲，一起松给那里娘啦，表示说我给了一个交代。他后续就知道他这个提告动作是自杀啦。我告诉大家，他这个提告最好，他不提告，我还觉得说这事情搞不好后续司法没办法介入调查。他提告相关的议员就可以在里面要求证人证据，所有的事实全部都要公开。我觉得林明真到目前为止讲得非常的模糊。如果他只是想要用今天这个按铃申告的动作或者是提告的动作去遏止这样的一个质疑的行为，我认为这个是人民没办法接受，因为你要出来选举本来就应该要接受这样的检验。 这顶峰吼，顶峰的政治人物今天变成全国瞩目的焦点，是其实是这个很多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到底我都没有收入吼，我是一个无给职的顾问，我怎么有办法贷款贷到1500万？你也教教大家嘛，南投的青年应该每个都会很感谢林县长的嘛，齁。除此之外，县政府5年公务出国133次，民进党说你赶快公开报告吧，齁。为什么呢？来去哪些地方齁？我是说 2020一月疫情之后，伊都无再调出工呢，不然那我可怜133次年了呀。欸，从2020年的1月到现在2023年，伊无再调出工呢，无我真正唔知管建会被开偌济，就去做所谓的考察哈。14年到2020年哈，林明珍及县府人员5年就有133次的记录，足迹横跨欧洲、亚洲、美洲。所有的出国跑查报告没有公开，好，民进党这次选举点进去看看了嘛？啊，你去这么多，有没有把南投建设成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大县呢？结果那个报告点进去都是乱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都是乱码？说清楚嘛，比告人还重要不是吗？好，结果那个林明真的县府哈，不到五年出国133次，平均每个月出国两次，一个县政府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出国。怀疑林明真的导游能力比执政能力好上许多，民进党直接说了哈，根本就是中国导游。不过林明真说，林明真阵营的人说带队的只有14次啊，不要把84次都算他头上，只有14次。静平真的是这件事情，你有讲到说，你没搞我监督嘟嘟喝的喝啊？来，静平，你干嘛全 over 了吗？ 我觉得你现在是讲他的房子还是讲他的这个出国，我先分两块讲哦。 我觉得他的行为都很 over。 第一个出国的事情他自己也讲了，真正有他自己出国了，他自己都说14次了。那其实包括南投县政府自己统计，林明珍这个他当县长八年，那南投自己在这个中国大陆他有展销的场次有49场次，那展销的金额有这个7891万跟这个6192万，一个是总共直接外销，一个是农民团体的外销，加起来1亿4000万，这个是他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当然也是南投县政府提供的这个数据。那其他的数据呢，有很多是比如说南投县其他局出去，那结果全部这算到林明真的这个头上，说啊，你看他去了84次，啊，人家只说他十几次而已，然后剩下60-70次全部都加在这上面，一直要塑造他说，你看他几乎都是在中国大陆做中国的导游，哦，那好像在做导游做地陪都这样。那事实上人家已经提出来说明了，所以当然他要去告这个南投县议员，那是他要捍卫自己的清白，他的一个自由跟他的权利，因为选战打到后面剩不到一个礼拜，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种擦枪走火的攻防。有些选举结束了，甚至就是不管胜选或败选，有通常会比如说那个官司本来选前按铃控告的就取消了。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动作，也可以说是一个选举动作。 所以你觉得他之后会取消？如果当选的话， 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不是他啦。但是 因为资料拿出来也很累， 但是他不能不做这个动作，因为在选战的这个，尤其最后这两个礼拜，我看到他的状况，因为。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因为这次是补选，投票率一定很低，所以他都是处于保守的谨慎打法，一路挨打。那所塑造的就是你要什么，爸爸选给你，爸爸做给你，爸爸给你，就类似这样。 你有没有很羡慕这个爸爸？ 他本来就是一个好爸爸，对啊，是真的是真 的。爸爸真的对他儿子也太好了吧？ 他本来就很照顾这个林鲁宾啦，林鲁宾我自己也跟他很熟。那我觉得他当然啦，我也不能说我们。这个没有像他这样一个生了一个好爸爸，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然后林鲁宾他也当了南投县党部主委，那如果没有因为爸爸当县长或者怎样，恐怕也很难有这个。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讨立法院的时候，创下哥那时候在我们在立法行政两院跑来跑去的时候，林鲁宾那时候才刚跟着他爸爸进国会，林明珍那时候刚选上立法委员，都还很菜的样子，那一路跟着爸爸从国会到回到南投地方，的确选民服务都是他在他爸爸旁边协助他，他爸爸也曾经想栽培他，那想要培养林鲁宾去选那个立法委员，也的确是真的，那不争的事实，但是很可惜啦，就是反正就是整个环境局势，以前我也曾经讲过，为什么你不让林鲁宾去选议员、县议员开始？如果真的有政治香火的接棒，可惜不知道是 因为爸爸舍不得， 可惜不知道是怎么样。 议员 没有不好我跟博文都是议员出身的，吴医师他也想要这个。是去年也选议员，所以其实从地方基层扎根开始，所以当然啦，后面的后期打到这一两个礼拜，林明真的这个房子的问题，一个是他大儿子，那一个是他小儿子，那两个儿子各自都有贷款，那其中一个比较新的还有1500万贷款，所以变成说，他买了两栋豪宅，一下说那是两栋豪宅，可是后来打出来说，其实他们当地的、 你觉得林明真有没有解释清楚了啦？ 他们公占本来就比较弱。所以我会担心说，因为这个是南投的中部，南投算中部的第二选区，另一个中部第二选区，我会很担心重到 去年这个时候，去年一月，去年一二月也是一个中二选区的补选，投票率那还蛮热的，但你要说也不高，不高也不能说完全低。 那在补选里面是很高的。 对，那是在补选很高，所以那一次去年的中二选区， 你现在有嗅到类似中二选区的氛围吗？ 我有嗅到一点点，相对剥夺感，所以我觉得不妙，所以我有点不祥的预感。 你有不祥的预感了是不 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相对剥夺感，然后就是会让也有一些本来就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打组织，打基层的。 国民党要这么打， 本来就在打陆战了，因为这是林明真擅长的。可是他相对打得太保守，然后当然也有地方人士。我过年去南投，我去看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本来是他的竞争对手尤浩。那我去看他的时候，本来就是了解一下南投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这两边旗鼓相当，很可怕，很危险。所以他又再加上听到地方人士在那边抱怨说啊，旗都磨开，不知道是就是说钱都不愿意花。不知道是 哎呦，国民党大概都安嘞，真是啊，等下你挤开了哎。 啊，不知道是因为文宣的还是什么，我也听不懂。我只听到我有听到地方人士在那边跟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听到刚好在抱怨这一句，我说哈，那也安嘞。然后只知道说哇，那这样子他不要大意哦，这样子会大意失荆州。再加上我有听到他们讲说，有一些他们地方的人有去拜票的时候，有讲啊，嘿嘞，蔡培慧啊。也很可怜，县长没选上，干脆这次立委投他好了。 所以我担心会有点难投这么久，真的不禁优秀啊，对吧？ 那边也有一点人情的压力，所以我担心会有同情票的转移，所以我真的很担心。所以我就说，那林明真，我还跟林如宾他们讲说，你们要小心一点，真的打法不能太保守。虽然一路挨打，一路在 fighting， 一路在这个说明，但是你们说明的不够清楚，要解释的让选民很清楚的这状况。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他去提告了，然后用移送来指棒。那另外他的这个选战，我不知道在最后这六七天有没有办法说扳回他原先一路苦苦落后挨打的这个被打，我说至少在这个选举的节奏上是被打的这个弱势。那要不然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会是林明真当地阵营碰到了一个危机。 所以老师，你嗅到的那个氛围不一样了吗？ 我觉得的确是有像去年的中二选区的状态。第一个就是说林明真，他从籍籍镇长到南投县议员到立法委员到县长，从政30多年。这个跟当初的严家很像啊，对不对？你说严清标、严宽恒也是如此嘛，然后林明真照顾他的儿子啊，这个那个林如宾， 林如宾啊， 就像严清标照顾严宽恒是一样的啊，就是搞家族政治嘛，这第二个相同啊。第三个相同是什么？当时中二选区的这个林静怡，他是医生出身，学历很好，形象非常的正面，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看到蔡培慧也是啊，台大的博士。又在世新大学担任教授，然后921大地震返乡来这个从事服务，然后当过这个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的主任，帮南投争取了很多的预算，反而是南投县政府的 10% 的配合款拿不出来，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啊、很多地方中央给你补助，你地方配合款拿出来应该怎么凑都凑得出来吧，为什么配合款凑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出国太多啊？五年去了133次出国，据说经费达到上千万以上， 真的不可思议， 对不对？钱用到哪里去了？所以我都觉得这个都是大有蹊跷。 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